有人说辛晓琪是李宗盛塑造出来的哀怨女人的形象，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在商业流行音乐的时代是非常有效的办法，找到你的最大的特质，把它无限的放大化。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位呢，也是拥有着无可争议唱功的张学友。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他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争强的站着站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哦，爱的感觉这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因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站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 刚刚这首歌听得倒不是唱功，反倒是心态。有人说在四大天王当中，张学友是最平凡而又最不平凡的一个。仔细想来，这话颇有道理。论奖项，论成绩，实力他是歌神，但是论绯闻他是最少的。无论对于事业还是爱情，他都是相当专注的人。据说1996年，张学友和迈克杰克逊一起参加了一场颁奖典礼，上面当迈克尔·杰克逊的车队经过张学友身边的时候，还特别停下车子，打开窗户向张学友挥手致敬。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这一位是许茹芸。 昨夜梦见自己长了双翼飞向前去，在每一个你出现过的地方徘徊不已，昨夜我梦见自己竟然可以不必呼吸，穿过蓝蓝的冰冷的海洋，为了寻你，想专心却无力，心痛无比清晰，若爱过必留痕迹，别问我为何舍不得你。The city is so empty， 只因为这里没有你。 相信真爱无敌。 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朱大哥，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在流行乐坛当中，创作型的歌手虽然生存环境比较艰难，但绝对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是一些自己写歌、自己唱的人，也是这个激情溃散的年代当中最后的诗人。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的合作，是由创作歌手李泉和流行歌手卢巧音带来的非常奇妙的合作《冬之恋曲》。 灰白的晨雾，让一切变得模糊，一步步跨越了国度，用你的话怎么说我爱你。 一张牌陌生的书，摇摆浪漫 邂逅陌生的情愫，感觉渐渐清楚。 这一刻能否停住？ 这一刻统统停住。 尽管爱情充满了变数。 我们要说说刚才这首歌当中女生部分的卢巧音。在香港乐坛，卢巧音大胆和前卫的音乐作风使她一开始踏入乐坛就备受瞩目。当年呢，她也被看好有条件成为王菲接班人。她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原本是地下乐队的主音歌手，后来呢做独立发展，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于是她成为了香港乐坛非常重要的创作歌手。但是他的作品倒不像我们想象的都是非常晦涩的，他也有很多合唱歌相当流行，比如说和王力宏合作的《好心分手》，以及刚才我们听到的和李泉合作的《冬之恋曲》。大牌周大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最需要听到的两位呢，同样也是两个不同方向的歌手的合作，一位是张克凡，另外一位是胡贝卫，《相爱》。 只问自己的感受，把爱的定义刻在我心中，不停地试探你有多爱我。 我是否真的爱自己太多，给你的情绪总比体谅多，不肯为你放弃一点自我。 为何你总是这样的宠我？ 那是因为我做的还不够。 怕失去的人越怕寂寞，想给你空间又忍不住想占有， 越是在乎的心越难张口，想好好说的话却言不由衷。 怕失去的人越怕寂寞，是爱怎能忘记给对方自由？ 越是在乎的心越该温柔，相爱的默契是在彼此的眼中，有你有我。

所谓，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有没有苦没所谓，开不开心有所谓，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 Oh go away， 去喝个醉，为孤单干杯，祝失恋万岁。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苏慧伦和莫文蔚的合作，叫做《失恋万岁》。时间大概是1998年，那个时候莫文蔚还属于滚石唱片，所以呢，才有了滚石旗下这两个完全个性不同的女歌手的合作。应该来说，莫文蔚在进入滚石唱片之前，也有一些前卫的尝试和失败的体验，直到遇到李宗盛，把她塑造成一个都市女性的形象，唱出女人的心声，无论是失落的还是热恋的情绪。 想要有只身体，想要你飞的地走去，想要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出命运感谢的吸引力，让我碰到你漂亮的人，我明明有 刚才这首歌是周杰伦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可爱女人》，是由徐若瑄来填词，周杰伦自己来谱曲和编曲的作品。那首歌在当年表现着一种全新的 R&B 的味道，非常简单的歌词却散发着无限的想象空间，摆脱了市场上千篇一律的流行的旋律，有一种清新的味道。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位也是非常可爱和非常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范晓萱，只喝可乐的猫。 大家都以为我是一只爱干净的猫，嘴角常常带着微笑，非常容易就能讨好，抓老鼠的事情留给别人去烦恼，恐怖的都是我最感冒。大家都以为我是一只有点懒的猫，只要能吃得饱饱就懒得再东奔西跑，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想去烦恼，的睡我的好觉。不只是酷酷的猫，不只是坏坏的猫，还是一只只喝可乐的猫。只喝可乐的猫有点骄傲，我的想法不在意别人知不知道，只喝可乐的猫有点糟糕，我最喜欢让人又爱又恨又气又烦恼。只喝可乐的猫讨厌无聊，更害怕有人在我耳边唠唠叨叨。只喝可乐的猫

就坠落。嘿，就算能够重来一遍，站在高空的瞬间，我能相信的人还有谁？我看见镜子里的我，在一片孤独的沙漠，好多少黑夜，多少眼泪，只为灌溉一朵香味。不放手，就算到最后什么都没有，那又如何？至少曾经我是我。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